为关于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平壤宣言发表25周年，朝鲜中央通讯社19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主体的社会主义胜利是历史的真理。